爱没有把握，就当我从来没有过，还是忘了你，忘了我。 那年夏天，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，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。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，我的心空出了一块，很高兴遇见你，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。登山的时候呢，我们主持人泽林遇到了他前女友， 哎呦喂， 他也不敢吱声啊，默默地跟着他前女友后面。过了不到五分钟，他前女友说：“你先走，要活命就赶紧走。”泽林就问他怎么了，他前女友说：“我现在脑子里面呢有两个小人，一个说左脚，一个说右脚，都叫我把你踹下山去。 啊， 你要活命的话赶紧走。啊”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云奇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3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显示，今年三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3180.5万部，同比下降27.9%。中国将重点对利用国家战略名义骗钱敛财和冠以中国、中华、国际等字样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予以打击整治。澳大利亚超市巨头近日宣布，从6月20号起，在新南威尔士州等4个州内停止供应一次性塑料袋。据悉，自法国员工罢工以来，法国铁路公司损失金额或高达1亿欧元。北京2018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定于6月30号到7月2号进行，全市开考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历史等8个学科。北京本月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人数将超过280万人参与，超过23万人申请新能源小客车号牌。机器人争霸截至目前，节目总播放量已突破3亿，被赞脑洞最大的综艺，2018年最燃综艺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云奇，感谢收听。 还是这误会，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，一离开就后悔，因为你爱得很坚决。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，比如说用什么爱你。如果我就这样离去，我的心会碎得像玻璃。天天看到你，却产生了距离，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，也许只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。天天看到你，是习惯和必须，不可能的可能，我担心面对分离。 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三，本周气温有些起伏，尤其是在本周五气温下降明显，最高气温仅为14度，注意添衣保暖哦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，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9度，最高气温23度，西南风3到4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9到21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1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9到23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居庸关在9到23度，上方山在9到23度，玉渊潭在9到23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每天跑步锻炼多久最好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正确认识慢跑，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，以较慢或者中等的节奏来跑完一段相对较长的距离。但是对于不同的人呢，每天跑步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是跑步小白，之前从来没有跑过步，那么就可以每周跑一次，一次跑10分钟。而当你逐渐过渡到每周跑2次呢，每次就可以跑20分钟了。最后到每周跑3次，每次跑30分钟的时候，已经有了持续的跑步习惯。那么每天跑步的时间，建议你有规律、循序渐进的增加。一来会有挑战性，二来也不会让自己停留在跑步的舒适区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虽然今天是工作日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给大家分享咱们城区近郊的水乡。在北京的柳荫公园，依照不同的植物配植，自然的分为春景园、夏景园、秋景园、冬景园和柳春岛5个景区，突出了乡野气息，体现了山村野趣、田园风光的建园构思。每到夕阳之际，满园芦苇稻香一片金黄，游船点点笙歌阵阵。公园还时常举办生态保护、科技大会等方面的活动，而更重要的是这里不收门票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悉尼，一座浪漫的海港城市，白天漫步花园海滩，观赏鲸鱼沿海岸迁徙。

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准时来到九点时段的节目。有一句话是：今天工作不努力，明天努力找工作，不是在加班，就是在上班的路上。在今年一月份，2017年度职场热搜话题大盘点的报告显示，有38.3%的职场人每周要加班3到4次，而有25.5%的职场人呢，则表示每天都要加班。其实很多人并不会拒绝企业安排加班的要求，毕竟现在找个工作也不容易。其实有时候自己玩玩手机、聊聊天，也会导致工作的效率低下，变成自动加班。而多项研究认为呢，早起会让工作效率高，而事业上也更容易成功。现在就来跟我一起加入早起的行列吧，你会发现工作会更轻松。 晚燕儿，你为何流浪？晚燕儿，你为何飞翔？我想用柔情万丈，为你筑爱的宫墙，又怕这琼楼玉宇成不了你的天堂。晚燕儿，你可愿留下？晚燕儿，你可愿成双？燕儿呀，如果你心有向往，燕儿呀，如果你只待四方，我愿陪你流浪，陪你飞翔，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。晚燕儿，你为谁惆怅？晚燕儿，你为谁心伤？我想走在你身旁，为你这雨露风霜，又怕你飘然远去，让孤独叫我痴狂。晚燕儿，可愿留下？晚燕儿，你可愿成双？燕儿呀，如果你心有向往，燕儿呀，如果你只在此方，我愿陪你流浪，陪你飞翔，找你的方向，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， 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，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有人说生活是用来享受的，有人说时间是用来挥霍的。人生的本真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经历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呢，带你走进小浪底风景区，让心灵与纯净的大自然交流，走进多情的山水，拥抱绿色小浪底，用笑声驱赶烦恼，让心灵朝向阳光。 我们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河南省济源市西南30公里的黄河中下游的交界处，总面积1262平方公里，其中水面面积占到了296平方公里。它是一个以峡谷河流为主要特色，体现了黄河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的一个大型山岳湖泊型的风景区。我们这里有雄伟的小浪底红石大坝、黄河故道、雕塑广场、微缩的九曲黄河、悠悠的铁链浮桥，还有玲珑的九曲桥、秀美的湖心岛、浩大的出水口，还有别致的展示厅。 亲近母亲河，畅游万里黄河的第一湖小浪底，以朝圣的心凝望红石大坝，以膜拜的情注入滔滔黄河之水。黄河文化与水利文化在这里完美的融合，世纪工程与自然山水在这里和谐共生，成就了这里如诗如歌的立体画卷，成就了这里清凉的度假天堂。而在小浪底这方诗意的栖息地，也会为你的生命注入幸福的元素。 每年的4月5号到25号到小浪底看樱花，已经成为了周边游客的盛大的一个活动。中原最美的樱花就在这里，樱花节也因此成为了小浪底的新标志之一。 又是一年樱花时，走进小浪底与樱花相伴，中原最美的樱花就在这里。千株樱花开，朵朵汇成海，20多个品种的樱花热烈绽放，姹紫嫣红，粉白相间，蔚为壮观。在活动期间，除了赏花，这里还将举办魅力旗袍秀、女神才艺展示、自拍大赛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。而在节日期间，景区也为你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福利，名字中带有樱字的游客将可免费观赏樱花美景。那么除了在春季呢观赏樱花之外，小浪底景区的四季都会给你不同的惊喜。 到了夏季，我们会举办黄河文化节，6月底7月初的观瀑节也是小浪底景区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庆。到了秋季，红色旅游月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线路，主要有红色老区游、红色基地游、红色足迹游、红石大坝游、红叶观赏游、红色美食游等一系列的体验项目。 走进小浪底，停下来笑看风云，坐下来静赏花开，领略人水相亲、人水相依的美景，感悟手心走路、活在当下的幸福。身在闲处，心在静中，享受着慢生活，体验着休闲游，情与醉，意已足。今天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见。 太阳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，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

常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，互相折磨到白头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，你的暴烈太温柔，感情又痛又享受， Yeah. 在望往年，像失色照片，在眼前。这个茫然困惑少年，愿一生已过，投入每天永不变。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。任旧日万年俱灰也坚过，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，无用再争取更多。风再起时，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，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，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。风再起时，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，再见见欢呼里我这虽已告别了，仍是有一丝。来日某天再相见，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，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。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，何用再得到更多。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，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，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。风再起时，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，再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这意，虽已告别了，仍是有一丝。仍没有一丝悔意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 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要想人间处处春暖花开，就来播撒爱吧。爱让天更蓝，水更绿，心更暖，生命更有力量。即便一路坎坷，也能心怀美好，也能微笑向前。在这个春天里，让我们一起种下一粒爱的种子，然后静静的等待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是英奇，让我们等待一份思念逆流成河，等待一份温暖如约而至，等待一份煎熬破茧成蝶，等待一份情缘水到渠成。

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早上好，欢迎和我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财政部近日披露，我国将进一步减少社企收费，降低实体经济成本，今年已出台超过7000亿元的减税降费措施。新东方、学而思等160家培训机构近日在郑州签署自律公约，承诺规范办学，避免强化应试，不组织中小学生竞赛。中国中车集团日前透露，2020年将推出可变轨的400公里高铁，下线6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。人社部近日表示，继续阶段性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，不会影响基金正常运行，也不会影响养老金待遇水平。国家质检总局近日抽检共享单车、摩拜等7品牌的24批次样品，不合格率达12.5%，高于近2年普通自行车的国抽不合格率。针对外界普遍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有关问题，外交部发言人表示，美方的举措不仅损害中方利益，也损害其他国家利益，美方的错误做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和普遍担忧。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北京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今年手足口病、文传疾病逐渐进入流行期，提醒群众增强防病意识，做好个人防护，一旦出现相关情况要及时就诊。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？ 周杰伦《简单爱》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最近两年，民谣歌手越来越多，民谣也渐渐受到了大众的青睐。那沧桑亦或是宽厚的嗓音诉说着他们的故事，而我们却好似听到了自己的过往。哪一首民谣让你百听不厌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给我留言聊一聊让你百听不厌的民谣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欢迎加入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张惠妹《也许明天》。 生死游戏，我的心就在浪里，飘飘荡荡，爱有时候高，有时低，推着我向前，每一天。曾经我放纵享受。

雪，冰封的爱恋，珍惜相拥才能溶解。风中摇曳路上的我，如眠亦无声。 粉黛花开，春去春又来， 不 惊细嗅我痴狂。 双手让我和你再也不离分， 悲欢岁月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，谁都没有一往不漏古老的誓言，你的泪水化为满天飞舞的彩蝶，爱是是我心中回忆美丽的身后。 来自孙楠和韩红，《美丽的神话》，这是两位重量级歌手联手打造的一首重量级的歌曲，在歌曲当中也很能让人体会到古老悠远的沧桑感。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谢霆锋，《谢谢你的爱1999》。 说再见，别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后退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，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，要走也要擦干眼泪。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，只问爱你有几分。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现实总是太残忍，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后退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，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

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。 河流不走直路而走弯路，是因为在前往大海的途中，它会遇到各种障碍，有些还无法逾越，所以只有绕道而行。人也是如此，遇到挫折无需悲观失望，不要停滞不前，而是保持平常心，把走弯路看成是前行的另一种形式，这样就可以像那些蜿蜒的河流一样，最终抵达人生的目标。景点969，我是李珂。 同样的梦，思念握住你